前曾经追捧的歌，转眼有了替代者，一代旧歌换成新歌，旧歌新歌，谁是下个歌？一个人的寂寞，成就不朽的情歌，全民一起寂寞，成就如此多的歌。一个人的寂寞，成就不朽的情歌，全民一起寂寞，成就如此如此如此多的歌。 六个犀利个犀利个要挨个，一代旧歌旧歌换新歌，增歌酱油个酱油个双刀歌，前赴后继都成都成传说。自信个深邃个深邃个水平个，谁又会是下一个个？村庄个光亮个不亮个彩刀歌，人人都会都会变成歌。 世上原本江湖出现了歌，武林从此不寂寞，忽然被走红的歌，恍若春天的野百合。都说歌只是个传说，歌也只能无可奈何。我们曾经追捧的歌，转眼有了替代者，一代旧歌换成新歌，旧歌新歌，谁是下个？情歌，全民一起寂寞，成就如此多的歌。一个人的寂寞，成就不朽的情歌，全民一起寂寞，成就如此如此如此多的歌。一个人的寂寞，成就不朽的情歌，全民一起寂寞，成就如此多的歌。寂寞，成就不朽的情歌，全民。